北京时间19点整，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是真理的个性记忆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。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，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986，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今天呢，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本书《领导力21真言》，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凤梨老师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。凤梨老师你好。 你好红九，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。 凤梨老师是独立的顾问，也是领导力的培训师、测评师，同时呢也是教练，北京大学的心理学学士，也是香港大学的心理学博士。曾经呢在几家国际领导力咨询公司机构任职，应该说提出了领导力语法和领导力大五的理论。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领导力的那些事儿啊。应该说很多朋友都听过您的课吧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。在广播当中呢，我们主要想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，究竟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内容，对于普罗大众来讲，我们可能也不去当领导，那这个领导力还有用吗？ 太有用了。其实领导力啊，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用，比如说小领导力可以用来遛狗，遛狗啊， 遛狗也需要领导力吗？ 对啊，如果你一点领导力都没有的话，你遛狗的话会被狗遛的。我们在小区里面经常见到一些人，他被大狗牵着，甚至小狗都能牵着他走。 你的意思，没他没有领导力？ 哎，狗去哪儿他跟着哪儿，因为是狗在领导他，不是他在领导狗。所以一点点领导力，坚定，而且要持续，有原则，不动摇，这样的话狗才会听你的，当然也要有爱。所以狗相对比较容易管理的。那么再大一点的中等领导力，我觉得就可以管好家里的小孩子了。 那看多小了，十岁以前的，哎，中等领导力可以。到了十岁开始叛逆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，领导力稍微弱的那一方，父母双方，他开始欺负那个父母了，挑战他的底线，孩子不好管。 嗯，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中等领导力的话，我想你这一辈子跟孩子都能保持一个畅通的沟通渠道，他不一定完全听你的，但是拿你当回事儿。 嗯， 这个不容易啊。我提两本书吧，一本是《傅雷家书》。 哎， 对吧？ 对， 傅雷老先生很大了，然后傅聪也很成就，很有成就吧？ 对， 哎，一直都能对话，哎，他不一定真的听他的，但是非常尊重。 嗯， 还有一个他妈妈写的，你应该读过，那个叫龙应台，他写的 啊，龙应台， 亲爱的安德烈， 对对对对对， 对啊，他也是，孩子已经成年了，二十多岁了，哎，还在对话，一般父母做不到的。同意吗？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、啊、 他们两个都是有领导力的，这一点我是同意的。 然后父母双方有一个领导力稍微强一点的，可能他一直就在孩子心目中他是有威望的，孩子一直都会考虑他的意见。中等领导力，那说大一点领导力的话，这挑战最大的是管老婆管老公。 哎呀，这个不太好管吧， 所以说要大领导力啊、所以中国人古人有句话嘛，叫先齐家，哎，修身以后是齐家。 嗯， 修身就是锻炼领导力了，锻炼好了可以齐家，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。 对，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其实现在这个为什么家里边领导自己的配偶非常难呢？因为组织结构太不清晰了，这边没人规定，婚姻法没有规定说，哎，丈夫是正总经理啊，然后妻子是副总经理，反过来也没有任何人这样规定，大家都在磨合。那么你有领导力，你能赢得对方的尊重，他愿意听你的。 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其实都面临着对于自己领导力的一个考验，对吧？ 对， 就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个能力。 就是你可能不是一个正式的领导啊，你可能在你的单位里、公司里面，你可能就是一个白丁，但是你要搞定事情。那么搞定事情呢，你难免要跟人打交道，你需要影响别人，通过别人实现目标，这都是领导力的体现。 嗯，所以如果这么说，那这本书的受众可就宽泛了。 但是我说领导是少数啊，金字塔尖上的，但是想成为领导的人还是不少的。 哎，有， 对吧？人家现在不是领导，人读者，人将来有一天可能就是领导，没准是大领导呢。 那一部分人更应该去读一读关于领导力的书籍了， 就是读这本《二十一箴言》的，都是想当领导的。 嗨， 但我不能保证他们现在都是领导，但我希望他们早日当上领导。 写作这样的一本书，包括您自己创造的这个理论，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《领导力二十一箴言》，这些灵感来源于什么呢？是您阅读的书籍，还是您的实战，还是听到了哪些故事？ 读书读多了。读多了，后来我就尽量减少，就尽量多实践。那么当过总经理，现在正在当一个董事长。公司不大，但是在管总经理，从做总经理到管总经理，还有呢，在企业里边内部创业，就是给你一块一个市场空间，你去开拓。然后从零开始做第一个产品，招第一个人，然后服务第一个客户，拿第一个单子，这种内部创业的经历。这些东西都刺激我思考，但最大挑战来自于你服务各行各业的客户，你要解决他的问题，他问你领导力是什么，众说纷纭。那么这本书的灵感起源于我的一个理论创新，就是领导力语法。这里边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概括成一二三四五一个语法，而这个语法就是核心。我把领导力的动作分成三个词性吧，名词看结果，动词看过程，形容词看人，归根结底是看人，领导力是人的能力。然后但是看结果呀，因为领导力不是凭空在那玩的，肯定是看结果的，我们都很现实，结果是一定用名词来衡量的。举个例子吧，红牛你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看结果，是看名词的，有一些 KPI 关键业绩指标。 对，比方说 怎么定呢？ 比方说对于一档广播节目来讲，他可能面临着收听率，他面临着市场占有率。 对呀、 这些都是名词嘛。 然后听众都很爱你，对吧？ 那是情感方面的。 哎，那绝对是个指标啊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都是一个名词性的东西，一些这个度那个度， 忠诚度、市场份额，对吧？我们叫收视率，我们生意上叫市场份额，一个道理。所以典型的说，一个总经理干得好不好，看结果呀，利润。甚至你可以深化一个目标叫 EVA， 经济增加值，你用了股东多少钱，你收回来多少钱，对吧？不光是利润那么简单的。那你看士气怎么样，这都是名词啊，市场份额，品牌忠诚度啊，员工敬业度，这个度那个度都是名词。但是结果出来比较晚了，就是说今年的业绩好，财务指标好看，那是可能是去年努力的结果，它是一个滞后指标，所以你一定要看过程，过程肯定是动词来衡量的，对吧？我们说我们现在做的动作是录节目， 对 吧？ 对， 那我做的动作是讲课写书，但总经理做的动作，我们翻开所有管理学的教科书，基本上是四类动作，动词很重要，哪四类呢？计划、组织、激励、控制。但是我们发现动词做出来不一定能达到这些名词，就你录、你谈、你策划这些动作，只有做得漂亮才能达到你说的那个收视率和听众的满意度。好，那你随便找一个人不行，肯定是有些人适合做领导，有些人适合做主持播音。那找什么样的人呢？形容词，就是一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形容词决定你的动词能不能达到名词。这就是三种词性就变成一个语法了。这本书组织完全是按照这个语法来组织的。我一开始说好，名词是什么？三个力，就你带出的团队有没有能力，有没有动力，有没有合力。哎，这个比较简单，拔河。咱们年轻时候都拔过河啊，你正在年轻。拔河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劲儿，然后愿不愿意使劲儿，然后劲儿能不能往一处使。不光拔河，划船也一样的。所以我说我一些老弱病残是没劲儿，对吧？但你一群膀大腰圆的人，你要没有合力的话，你可能拔不过一些老弱病残的，只要大家一起使劲儿，对吧？所以能力、动力、合力都很重要，这个是一个名词。我在书里边就写怎么样衡量，哎，怎么样提升三个力：能力、动力、合力，就是你的组织，你带出来的组织。那你做的动作的话呢，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三个力来组织的。你要提升动力，你得激励吧？ 对。 你提升能力，你选的人得好，然后你得培养他们吧？ 对。 所以这个两个动作，培养人、选人，然后，合力怎么提升？你要有个明确的战略。然后你要跟大家沟通清楚这些战略，然后建立一个组织文化，然后大家可以齐心合力的做事儿，而且方向都是向着一个方向使劲儿，这叫合力。那这些动作怎么做？这是大篇幅的讲这些动作，很通俗。然后最后就是，那你自己怎么修炼呢？修炼什么？形容词。你追求名词，你实施的是动词，但你自己的形容词怎么样呢？四个形容词这里面，智慧。红酒，我觉得你可以衡量一下你自己。 好好好， 智慧，啊，然后，勇气，执着，诚信，有这四种品质，你能当一个好领导。 啊，刚才你提到智慧，勇气，还有执着，还有一个是 诚信 啊，哎，我衡量一下，至少。诚信还是有的， 那我就是看好你啊。 执着还是有的， 是吧？ 但是你要说勇气，可能在某些时候不是那么足啊，因为怎么说？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不同的体制，可能有不同的游戏规则，对吧？ 是。 当然你说的这个智慧，这就是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带的镣铐，他自己去跳舞了，对吧？ 是啊，是啊。 哎，那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了之后，我看。书中还写到了什么五个常见的误解，对吧？对于领导力的误解，比方说领导力有很多种，领导力就是影响力，领导力就是执行力，领导力等于多少个好习惯，是吧？领导力就等于情商，这个好像在平常那些文章中还真是这么类比过哈， 是吧？ 但是您都给否定了， 都给否定，有破有立嘛，那怎么为什么要破呢？这情商，咱们说两件事吧。情商这是不是领导力？然后再说执行力，这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的。好，情商这概念有大问题了，因为这个已经变成日常的用语了，因为太这个广为人知了，所以呢，我平时生活中我也用它。但是说 我们说一个人情商高，我的意思可能是这个人善于察言观色。可能呢，那个领导说这个人情商高，他觉得这个人是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哎，情绪管理好。所以情商实际上按照这个 Daniel Goleman， 就是这个人写了一本书，情商就是因为他有名的，写了好多关于情商的书。他把这个东西分成18条，18条之间其实关系不大的，分成4大块。你知道你自己吗？你知道别人吗？你能管理好你自己吗？你能影响别人吗？这4块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，你可能这个强那个弱。所以到底什么是情商呢？只要谈到商，它一定是一个基本能力。比如说智商，它是一种基本能力，情商是智商的应用。而光有情商领导力是玩不转的，还要有智商。 嗯， 那么说到执行力，执行力是个结果。执行力的话，就是你的管理的成效是什么，这个事儿搞定了，做得漂亮，就是有执行力。但过程它是不管的，如果管过程的话，变成什么？变成项目管理了。 嗯， 你可以看项目管理的书，就告诉你怎么执行的，怎么设定目标，怎么组织资源，怎么样的监控，啊，最后怎么样取得好的结果就出来了。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技能，它代表不了领导力。 嗯，好，那既然咱们破了之后，咱们就要立呀，对吧？ 嗯， 那领导者如何去行动呢？ 嗯，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。 嗯， 就是具有实操性的一些东西吧，对吧？ 嗯， 实际操作性的一些东西。 嗯， 首先我作为一个领导，我得有慧眼吧。 对啊， 如何去选人？ 嗯，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去选优秀的人进来，是吧？然后把不优秀的人都留给竞争对手。 嗯，对啊，其实刚刚讲到智慧嘛，智慧分两种，一个是看事儿的智慧，一个是看人的智慧。那么领导的经历上也是，你当没当过家，做没做过事儿，然后你有没有吵过人，因为这是最激烈的冲突了。吵人的话，这种经历就是你知道你用错了，你要改，要有勇气，对吧？那说到智慧，两种智慧，管事儿的智慧，管人的智慧，知人知智。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标准，其次才是方法。其实现在大家都很看重技术，说我能不能做一个测验就把人测出来了，或甚至我用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，比如说星象， 嗯， 啊，血型， 嗨， 哎。然后 八字儿， 这里边很多不靠谱的。 那太不靠谱了。 但是不靠谱里面也还有相对比较靠谱的，这是题外话了。比如说这么多不靠谱的，看手相啊，看面相了，那面相就比手相靠谱，这说得通逻辑上。那星座你是说不通的，就我这那年那月出生的，正好赶上那什么星座，那个东西你说不通。 嗯， 好，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最重要的？其实方法上我们可以谈论很多，有比较效度高的方法，比如评鉴中心方法，英文叫 assessment center， 这种方法很多人在钻研，但这个方法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标准。比如说你想选销售人才，这什么标准？选领导人才什么标准？五花八门。这么说吧，咱们汉语里边形容词你统计一下，关于人的特点的形容词就有1-2000个。 嗯， 其中至少有一少半它是褒义词，褒义词的话你都可以拿出来作为标准，谁不想用好人啊？但是没有完人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问题，你怎么取舍？我说四个东西作为领导干部的标准，这个东西不能再舍了，已经减到四个了。你可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，但是领导人才标准这四个绝对不能再放弃了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智慧、执着、勇气、诚信。然后把它分解，这标准就比较客观了。举个例子，什么叫诚信？四个标准书里边写得很清楚。第一，你信任别人吗？第二，你靠谱吗？第三，你厚道吗？第四，你公正吗？这四个标准还在分解，变成行为的指标，那你就可以选人选的稍微有点慧眼了。 嗯， 否则的话，你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就这么谈，谈一下午， 你谈不 信息越来越多， 嗯， 你越来越纠结，然后用完以后后悔。现在再伟大的人物，再伟大的人物，历史上你就想吧，他都用错过人。 嗯， 平常人再智慧的人，他都交错过朋友。人是最复杂的。那么这种辅助手段，你像我是做人才测评的，我写了这本书，那我测过这么多人，你要让我用肉眼看，我也很难看得准。 嗯， 一定有客观的一个标准，一个客观的方法。有些企业老大说，来来来，你跟我吃饭，我让几个人跟你见一见面，吃完这顿饭你告诉我谁行谁不行。我说免谈吧。啊，那不行。 这种方法不行是吧？ 对，我很快可以形成对一个人的一些初步的假设，然后毕竟是学心理学的， 嗯， 还有一些管理经验，我可以谈我的印象，但是这不是测评。 哎，那你说这个测评主要测哪些项目，能不能具体点，咱们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某一个人他在什么公司干过，或者说他是有什么样的学历，是吧？因为你毕竟你没跟他过过事儿，你也不知道他那四项到底行不行。 这些东西都可以折射出一个人怎么样。比如说猎头他经常做一些背景调查啊，比如说有一个公司要找这个红酒，找您去当总经理，问你们台长这人怎么样。这东西有一定的准确性，但是这个不是直接的看能力，因为是听别人说啊。那么面试也不是直接看，面试因为是听其言而信其行，但是呢我们讲孔子讲的这个听其言而观其行啊，我的测评逻辑是什么呢？给一家公司让你管管看，比如红酒请你当一个某某公司，这公司是我假想的一个公司，很像一个真实的公司，让你上一天班当总经理，我给你浓缩你一年里边一个总经理遇到的那些挑战，关于人的，关于事儿的，你要做决策，你要回忆没有，你要跟人谈话，这个我观察的过程中我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观察的，刚才我说那个四块。 那是一个模拟的场景是吧？ 对，因为我有数据库，我测的人多了，解决同样的问题，你能想到这个深度和这个广度，别人想不到，那么智慧上你就是好样的。别人不敢做的决策你能够承担这个责任，你敢。别人不敢面对的一些问题员工你敢批评他，然后别人搞不定他能搞定他，因为你知道他要什么，你真正关心他，你有诚信，他信任你，所以你能搞定一些事情，你搞不定一些事情，你的领导力的强弱我就可以写成报告了。这个报告也不要太长，但是一般领导者，这本书毕竟不是给人力资源专业的人看的，因为我写过一些其他书是给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看的，这本书是给一般人看的，这是一些常识。有了标准以后呢，日常用肉眼看吧，一次看不准看两次，一天看不准看十天，看一百天总能看得清楚。 那您这个方法能不能用在找对象上呀？ 绝对能 啊。比方说他你一天的时间你就能看出他未来的潜力了，那用一天的时间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些方法看出对方是吧？咱不一定说潜力哈， 咱先别谈方法，方法好办。咱先说标准，因为你选一个人啊，咱们说一般企业呢都是做经营管理嘛，都是管事管人嘛，有一个统一标准。但你讲关系这就复杂了，所以呢在领导力领域，我们说第一，这个人有没有领导力，第二，两个有领导力的人能不能在一起共事很和谐，这个很像你刚才说的找对象，所以关系是更高层面上。那么这要有标准，所以我有一个小理论，这书里边当然没写了，我也跟你聊一聊啊。红酒你现在怎么样？已经这个是秘密吧？成家了吧？ 要成家了，不是秘密。 那我跟你讲这是不是晚了？ 没关系没关系，可以听一听。 我这样一说的话，我跟你讲很多粉丝会伤心的。 可以听一听 啊，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今天终于啊终于知道了啊。是这样的，有三个一致一个互补，就是说一男一女能不能过一辈子，咱不说爱情了，咱就说婚姻。你说找对象我可以有两种理解。爱情咱不谈，因为爱情 婚姻 比较短嘛。 对对对， 两人在一起是不是痛苦能少一点呢？我觉得有三个东西要一致，一个东西要互补。哪三个一致呢？两个人价值观要一致，两个人的能量水平要一致。 能量水平， 能量水平， 这个怎么来解释呢？ 你比如说你跟一个女人去逛街，然后她意犹未尽，你已经偃旗息鼓了。 对 吧？ 有道理，有道理。 对吧？那样一起度假，对吧？一男一女去度假，对吧？你这一天时间表，你就排得满满的，要做很多事情。你到晚上还在那看电影，那个人说能不能休息一下？实在跟不上你了。总之就是不和谐，能量水平。然后第三个一致就是智力水平要一致，别差一个档次，更不能差两个档次。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档次上，略有高低无所谓，否则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？那个高智商的可能会很生气，低智商的就跟不上就很累。你说三遍他懂，然后呢你说你要跟那个比你聪明很多很多的，那你说一句他懂三句，那他嫌你慢。 对对。 然后那个说价值观这个很空啊，我觉得价值观就是可以咱们说看，从细节上看啊，花大钱和花小钱你先回顾一下啊，结婚的没结婚都可以回顾一下，你现在有女朋友男朋友，你有老公有老婆，你回顾一下你把花钱方式，大钱每一个人家不管你多么富裕多么贫穷，你都是有钱，但是你的钱都是有限的，对吧？然后那个人说了咱们应该

由深圳美露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，如有任何问题请拨打400-699。 听